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上回咱们说到，这石勒别看年岁小，但是武艺在身，胆识惊人。在他的带领下，整个部落蒸蒸日上，逐渐安定下来了。可惜好日子刚过两年，在第三年上啊，这地方闹旱灾了。放眼望去，成片的庄稼地里颗粒无收，这人饿得皮包骨头，就剩一副骨头架子了。饥荒像浓雾一般迅速弥漫开来，上有天灾，下边还有官府和土匪的双重欺压，实在是没法活了。部落里的人死的死，逃的逃。石勒看着最后追随自己的这几个人，做了一个决定，咱们也逃吧。他做过奴隶，放过马，和朋友闯荡天下，从此发家。他是一个文盲，大字不识，却大力推广汉家文化。然而黄金无足赤，白玉有瑕疵，皇帝当得再好，也没管住自己的家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从奴隶到皇帝，后赵帝王修炼术第二集。这些灾难石勒也无力承担，他带着几个追随者从雁门逃出来了，一路上风餐露宿，饥一顿饿一顿，就是没吃饱过。最关键的是往哪儿逃，这个谁也不知道。大家伙问石勒，眼巴巴地瞅着他，可说实话，这石勒心里也没底呀。到处死人无数，瘟疫流行，土匪打劫，官府抓人，这可真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呐。石勒带着一伙人只好一边跑一边寻找容身之所。这天下午到了阳曲地界，石勒他们几个破衣烂衫的跟叫花子一样，刚拐过一道弯儿，忽然前边出现了一队士兵。没想到这队士兵一看见他们，就跟见了大肥肉似的，两眼放光。只听这打头的一声令下，快把他们给我抓住。石勒这伙人都傻了，等反应过来之后四散奔逃。三个兵丁饿虎扑食一般朝着石勒就扑过来了，石勒往旁边一闪身，掉头就跑。一个兵丁手疾眼快，伸手一抓，正好抓住石勒的衣服角，就听撕拉一声，把这衣服啊愣是给生生撕了。剩下两个士兵一看这情况，一左一右合力一夹，给石勒接住了。能跑的跑了，跑不了的都让这堆士兵给捆了，挨着个的押送到长官面前。石勒五花大绑捆着，根本动弹不了，两只眼睛狠狠地盯着这位长官。旁边士兵一看，这小子见了我们大人还不下跪，上来朝着后腿肚子躺就是一脚。这石勒往前一扑，整个人咣叽一下就栽地下了。这伙士兵一看旁边还乐呢，石勒只觉得脸上火烧火燎的，一口恶气憋在胸中啊。两个兵丁过来给石勒揪起来，让他跪在地上。这个时候这大人发话了，给我搜。这会儿士兵闻听此言走过来，兵分两路，一伙人把行李包袱打开了，另外这帮人开始搜身。石勒脸上火辣辣的疼啊，顺着嘴角直淌血，一嘴的沙子，他咬紧了牙关，明白了，这是碰上兵匪了。石勒眼睛一扫，心里估算着这会儿士兵少说得50人，硬拼肯定打不过。石勒无奈地闭上了眼睛，只听两个士兵汇报，大人什么也没搜着。那位说，大人这包袱里边全是破烂，没有值钱的玩意儿。这大人骑在高头大马之上，一听这话嘴一咧，嘿，倒霉催的，这一天竟碰上穷光蛋了，带走。石勒闻听此言是又惊又怒， 抢钱呢也就认了，没想到这帮兵匪居然还要抢人。石勒这怒气一下爆发了，你们这帮兵匪把我带哪儿去？这大人一听，哟呵，你个臭要饭的，还敢骂我们？什么时候轮着你说话了？石勒按耐不住气呀，有本事报上姓名来。这大人听愣了，抓过这么些人头回遇上问姓名的。啊，好，本官姓张，名叫张龙，怎么着，你是不是要奔官府告我去呀？实话告诉你，抓人这是官府的命令。话音刚落，这帮兵痞呀哄堂大笑。石勒气得一张脸憋得通红，他原来听说过官府抓胡人去做奴隶，为主子卖命，还能够随便买卖，根本不拿他们当人看，没想到今天光天化日之下让他碰上这档子事儿了。石勒根本没能力反抗，张龙得意洋洋地跨在战马上，一挥马鞭子，来人呐，给他们戴上手铐的脚镣子，回去算账。几个士兵过来，嘁了咔嚓把铁链子全都弄好了，手上拿着皮鞭子，跟赶牲口似的，把石勒这伙人就带回驻地了。张龙说官府下令抓人，这个还真不是瞎说。怎么回事呢？八王之乱打仗需要人手啊，这东燕王司马腾的军队伤亡惨重，没有士兵了，这仗呢就没法打了。司马腾的一个手下给他出主意，说抓一些胡人押送到军队来解决这兵员的问题。司马腾依计行事，派手下郭阳和张龙去办这差事。巧了，石勒碰上的正是来办差的张龙。这张龙很会算计，他一边抓人一边给自己谋福利。上头说呀，只要人，没说要财产，这人抓走了，剩下的银子房产土地就没人打理了，这要是报上去，多给长官添麻烦呢。得了，我来善后吧，捎带手的这东西就归了张龙的腰包了。石勒被抓那天，张龙照例出来办差，抓了几个没捞着一点油水。咱说过，当时正好赶上闹旱灾，老百姓谁也不富裕，都没油水。张龙呢肯定不高兴，又赶上石勒这没刺儿头，张龙更是一肚子火没地方撒。把人带回驻地之后，张龙来到牢房，不由分说的对着石勒先是一顿的拳打脚踢，一边打嘴上还骂骂咧咧的，今儿个老子我叫你看看什么叫王法，臭要饭的敢骂我，你给我长长记性。这张龙一通发泄，打得浑身都冒汗了，他也累了，拿手擦擦汗，呸，这一口唾沫就啐在石勒脸上了。他掸掸身上的尘土就往外走，这个时候看牢房的正好送饭来了，张龙一看伸手给拦下来了，你等等，谁叫你送饭的啊？拿出去喂狗去，去去去。这送饭的吓得一哆嗦，赶紧退出去了。一连三天，石勒是粒米未进，白天跟着部队行军，晚上就一碗水，整个人呢都脱了相了。这还不算什么，只要张龙不高兴，他就拿这石勒出气，打骂这是常有的事儿。这天张龙带着部队走到荆州地界，这荆州刺史听说石勒被张龙抓了，又是打又是饿着，非常可怜。这刺史啊跟石勒有过一面之缘，他很钦佩这少年的胆识。辗转的，这刺史就找到郭阳，请郭大人代为向张龙求情，至少给石勒一顿饱饭吃。郭阳碍于朋友面子，找到张龙就劝他说，你对待这些被抓来的人呢，也别太刺了，饿死喽，打死喽，交不出士兵，到时候上头还得怪罪你没办好差事。再说了，万一死一个，你知道他们身上有没有病啊，闹出瘟疫来，到时候不好办呢。这番话触及到了张龙的个人利益，这张龙才算是听进去，这么着石勒才不至于饿死在半道上。 到了冀州，没想到司马腾又改主意了。军队多，这军费开支也大，眼前这点兵力啊还算是够维持的，人要是再多，这军费就不够用了。但是一看抓着这帮人也别糟践了，干脆都卖了吧，充当军费。得一句话，这石勒被卖身成奴隶了，到山东一个地主家干苦力去了。每天是公鸡没叫头遍的，石勒就得起床先把院子打扫干净，然后挑水劈柴，等这地主家的佃户来了还得跟着一块下地干活，天都黑了才能回来。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着，这段日子石勒最高兴的时候就是清理马场的日子。这地主家附近有一个马场，这帮奴隶经常被征调过去清理马厩。这几个马场养了几十匹的好马，皮毛锃亮，膘肥体壮，还有一匹是西域进口的名种，四蹄雪白，高高的马头昂起，显得特别高傲。石勒最喜欢这匹马，干完活他就坐在马厩门口如痴如醉地看着这马。这马场里有一个养马师，名叫吉桑，他发现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经常看着骏马发呆，看样子这人懂得马。这吉桑挺纳闷的，心说一个奴隶难不成对马还有研究？在那个年代啊，交通工具基本上还是牛车，马车还没这么普及呢。这一匹好马相当于现代的玛莎拉蒂呀，有钱人才玩得起呢。这奴隶别说骑马了，有的一辈子连摸都没摸过。吉桑好奇心顿时起来了，这天逮了一机会就问这石勒，小伙子，我看你对马好像挺着迷的，你说说看，这里头哪匹马跑得最快呀？石勒想都没想，指着那匹进口的宝马没说话，一指。吉桑暗吃一惊，面上没显露出来，他笑了笑，不对，你说错了，这里头啊，那匹枣红马才是最快的。这吉桑给石勒下了一套，可是没想到石勒根本没上当。石勒站起身来轻蔑的一笑，那匹马在中原来说是不错，但是遇到这匹西域进口的宝马他可就不行了。吉桑更吃惊了，他万万没想到这个奴隶还能说出这宝马的产地来。石勒接着说，如果我没看错，这匹马应该还没被主人驯服呢，我猜呀，他刚来还没几个月吧。这句话听得吉桑更是目瞪口呆啊，这匹马正是两个月之前地主的一个朋友送来抵债的，而且这匹马很难驯服，这地主都不想要了，是吉桑极力劝说地主才把这马给留下来了。吉桑对眼前这个年轻人非常的赞赏，他拍拍石勒的肩膀，小伙子好眼力呀，你说的没错，这匹马正是出自西域天山的汗血宝马，中原罕见的。想当年汉武大帝为了这种马不远千里，情愿用金马相换，得到之后汉武大帝还亲自做了一首天马歌来赞颂他。石勒听着有些迷糊，你说的什么什么大帝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就知道这匹马跑得最快。吉桑笑了笑，对石勒是刮目相看的。打这以后，这俩人就因为马结了缘了，成了莫逆之交。吉桑向地主推荐石勒，当时相马师是一个受人尊重的高级职业，技术含量很高。这地主还挺开明的，恢复了石勒的自由之身。从此石勒就跟随吉桑在马场上混了。随着战乱不断的加重，这地主家的生活也是越来越难。吉桑琢磨着，老这么当一个相马师也不是长久之计，他要另寻出路，找个机会。这吉桑把自己的想法跟石勒和盘托出，贤弟呀，现如今时局动荡，我看这地方早晚也有一战，我想去投军，要不战死沙场，要不干出一番名堂来，也不枉我这一腔热血，怎么样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吗？石勒本来是名门之后，这几年的遭遇让他愤愤不平，他早就想揭竿而起了。一听这话正中下怀，大哥，您说怎么办吧，我跟定您了。吉桑非常兴奋，果然是好兄弟啊，好，那咱今天就反了。当即这兄弟二人和地主告辞，准备揭竿而起。 没成想这俩人刚准备走，其他奴隶听说这事儿，也暗中偷偷的过来投奔。吉桑师傅，大家都是穷苦人，被这世道逼的没法活了，您要反呢，我们也跟着您一块反了，我们这么多人同心协力，一定能打出一个太平盛世来。大家伙七嘴八舌，群情激昂。吉桑一看，这就是人心所向吧，当即拍板，凡是志同道合的一道起事。这吉桑散尽家财，给大伙配备马匹兵器，他们十八个人组成了一支骑兵小队，号称十八骑。石勒的戎马生涯自此开始了，当时石勒年仅20岁。这十八骑里头啊，大部分人跟石勒一样奴隶出身，对于东燕王司马腾，他们是恨之入骨，恨不得扒了司马腾的皮，吃了他的肉，喝了他的血。可是仅凭着自身的力量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啊，更何况这东燕王背后还有他哥哥东海王的支持。当时东海王的对头是成都王，要杀东海王这哥俩自然是投奔到他对手的旗下。只可惜当时这成都王也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啊。不过很快，公元305年，成都王的旧将公师藩聚众数万起兵反晋，要解救成都王。吉桑和石勒带领着自己的十八骑投奔到了起义大军里，做了成都王的手下。公师藩任命石勒为前队督军，石勒领兵作战，勇猛无敌。没过多久，公师藩就兵临邺城之下。邺城是一个古城，历来属于兵家必争之地，西晋朝廷在城里屯兵把守，驻扎着不少部队。石勒只觉得这场攻城战打得非常艰难，城门攻不进去，公师藩的军队损失惨重。这个时候赶来救援的晋军又从后面攻打起义军，城里城外两面夹击，起义军阵型大乱。更没想到的是，这主将公师藩也战死沙场了。石勒和吉桑兵合一处，最终杀出一条血路，总算是保住了性命。带着公师藩残余的部队，这石勒和吉桑逃回到了山东。整支军队急需补养，兵力也有待补充。石勒看在眼里，急在心头，他就劝吉桑：“大哥呀，这样撑下去不是办法，万一碰上劲敌，咱们可是凶多吉少啊。依我看，汉王刘渊能成就大事，不如咱们投奔他吧。”吉桑心里正乱呢，听了这话，他半天没言语。过了一会儿，这吉桑慢慢站起身来，两只手紧紧地攥着拳头：“贤弟呀，当初咱们投奔公师藩，为的就是要杀掉东海王，报仇雪恨。现如今公师藩死了，咱们去投奔刘渊。我想问问你，如果刘渊也战死了，咱们是不是还要继续投奔他人呢？”石勒闻听此言，一下子无言以对了。这吉桑接着说：“咱们都是没家没根的人，投奔谁也不如靠自己。想当年高祖起兵，不照样是白手起家创下太平盛世了吗？”石勒一看大哥不愿意再归到别人帐下了，也不好勉强，尽心辅佐，扩充队伍。然而这段时间，东海王和成都王的对抗有结果了，成都王兵败，被斩草除根，彻底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会。作为成都王的残部，永嘉元年，吉桑重新集结人马，自称大将军，奉石勒为扫鲁将军，声称要为成都王报仇。一路上攻打郡县，杀向邺城，每到一个地方，这吉桑就打开牢房，把囚犯放出来充军。这些囚犯不是强盗就是草寇，受尽了西晋朝廷的压迫，打起仗来不要命。很快，这支生猛的军队再一次兵临邺城之下。这个时候镇守邺城的正是东燕王司马腾。原本这司马腾是并州刺史，可是并州连年饥荒，再加上旁边有个刘渊起兵，司马腾觉得这个地方不好混，还是中原富饶，又远离战事。